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鬱敏踩場，大家見面。 今天就是2021年的3月8日，在1909年的3月8日，美國伊利諾州那場婦女，婦女的勞工運動，應該可以這樣說，是吧？就那些工人，特別是紡織業、服裝業那些女工，舉行大規模的罷工、示威、遊行，用共產黨的說法，就是這個是勞動婦女即係進行有組織的群眾鬥爭，充分顯示了勞動婦女的力量。所以你講三八婦女節其實是左膠嚟嘅，知唔知？如果用而家嘅標準嚟講，啱唔啱啊，台長？ 啱，係 左膠嘅講法。咁但係畢竟就真係有個三八婦女節啦，亦都係即係女性嚇、為咗爭取自己自身嘅權益啊。咁呢個係一個值得紀念嘅日子。後來就即係呢一日就叫做三八婦女節啊。咁當然啦，你不同的政治立場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讀的，但是我們基於男女平等、或者婦女譬如包括個選舉權、當年沒有的嘛，1909年，這些都是、所謂兩性平等啦、其實、平等很重要的嘛，當然自由就更加重要啦，老實說，所以自由和平等都會變成、互相可能即係有啲衝撞嘅，一直以來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如果你有一個良好嘅制度，你就可以取得個平衡咁解啫，係咪？所以唔好話自由嗰啲就叫做右交，講平等嗰啲就叫做左交，係咪？咁你即係你爭取自由嘅人，咁你都同樣即係你唔可能認為平等係唔啱啊，但係冇真平等噶嘛？呢、這個世界係係咪？咁啲人都成日講啦，人啊唔會有平等嘅，係咪？男女又唔會有平等嘅，連啲女性都係咁講噶嘛，係咪先？咁你所以喺呢、這個即係爭取平等啊，同埋爭取自由啊呢、這個過程裏邊咧，咁大家就即係要取得一個平衡，咁就寄託喺一個即係長治久安嘅制度，係咪一個即係好人性化嘅，即係以個人即係尊重個人，係咪？或者個人嗰個尊嚴，或者人的個基本權利這個基礎上面、去講這個平等和自由的嘛，是吧？所以今天三八婦女節，那我就會講一句三八婦女節女人最大，今天事實上是如果你爭取平等的是我們現在我在家裡我就不能平等的了，老實說 老婆最大，老婆最大啊！ 啊，屌就係呢個，你駁嘴就等下，等即係、等你駁完嘴之後，你個麻煩仲大。你駁嘴嘅淨係而家鬧你啫，駁嘴之後咧就跟住日日都會鬧你，係嘛？咁你真係冇著數噶，老實講，尤其是我而家住喺度，要交佢咁啊，大佬，住都冇地方住啊！你真係講笑啫，係嘛？咁好啦，講返即係呢一個人大啦，咁開緊會啦，咁今次即係大家最關注嘅，香港人最關注嘅，全世界都好關注嘅，就係、呢個全國人大會議就會審議，又係一個咁嘅所謂決定草案，就叫做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係咪審議佢都係有佢嗰個制度有佢嘅程序喎，係嘛？嗱，今時今日香港由一個所謂即係行政主導嘅呢種咁嘅政治體制，係嘛？行政主導，然後立法會有一半嘅議席由直選產生嘅呢種咁嘅政治體制咧，而家會變成一種直情係法西斯，係一個暴政，係嘛？咁你搞呢啲選舉制度都係㗎，即係等於緬甸啫嘛？點解會政變啫？屌你，佢就認為喂，我冇得贏。俾你啲反對派贏曬嘅話，我咪碾瓜你咯，就咁樣啫嘛，係咪？又不惜殺人添啦，係咪？咁而家香港咪咁咯？佢點解會做呢種咁嘅處？即係要做一個咁大嘅改變，係咪？或者佢講嘅所謂完善香港嘅選舉制度，呢、這個所謂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就係完善佢共產黨可以直接操控香港， 可以咁講噶嘛。所以呢個韓正啊，作為呢一個所謂港澳小組嘅即係組長係嘛，佢見呢啲咁嘅即係兩會嘅即係港區成員嘅時候，講得好坦白噶啦，係嘛？就因為2014年嘅佔領運動，因為2016年嘅旺角啊呢一個所謂即係旺角警民衝突，咁佢梗係講暴動啦，係咪？同埋2019年嘅反送中運動，係嘛？咁喺呢幾場運動裏邊咧，嗱呢個基本上喺我哋嘅角度嚟講，就係一個政治抗爭運動。面對呢個專權嘅政府，係嘛？專權嘅特區政府，行政主導嘅特區政府，呢個係一個抗爭。呢個抗爭係唔係無緣無故出現噶嘛？係咪？我哋嗰陣時喺立法會嗰個抗爭，亦都因為我覺得民主派呢種温和嘅抗爭方式係唔 work 嘅，所以我哋要用一啲相對比較激進嘅方式去抗爭咁解啫嘛，係咪？咁你而家啲年青人，亦都係因為你由2014年嗰個佔領運動到2016年啊魚蛋革命，到2019年呢個反送中運動，喂個起因都係你個政府倒行逆施啊嘛！你呢個特區政府由梁振英以至到呢一個林鄭月娥，全部都係撲街嚟噶嘛？你明唔明啊？你係以民為敵啊嘛！即係我成日講好簡單8個字嘅啫嘛，還富於民，還政於民，係咪？你無論你係咩制度都好，我當你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係咪？咁你要符合呢一個所謂還政於民同埋還富於民嘅呢一個訴求先得噶嘛？就唔係講咩五大訴求，就係呢兩個訴求啫嘛。成個香港問題喺邊度啫？一個民生問題，一個政治問題。政治問題就係嗰個政治發展要民主，係咪？最終要普選。基本法第48条講得好清楚噶嘛，行政長官選舉最終係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或45条。第45条有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提名，然後由香港人一人一票選出嚟噶嘛。而68条就講立法機關的選舉，係咪？最終就是全面普選，一人一票。我屌你老尾！而家你呢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係咩啊？90席、70席加到90席，地區直選由35席減到得翻20席，然後咧就呢個選舉委員會呢個就借屍還魂又再出現，係咪？跟住就取消嗰5個超級區議會，嗰、那個話曬都香港人一人一票選啦。雖然係經過篩選嘅候選人係咪？即係當年嘅民主派，即係民主黨入去中聯辦係咪？密室談判出賣5區公投做投名狀，跟住得到中共嘅同意係咪？提出佢嘅胡志偉方案就係、區議會嗰5席咧，就係、由區議員提名、區議員參選，然後香港即係其他非即係。呢、这個非冇其他功能組別選民，即係冇參與其他功能組別選舉嘅嗰啲選民，就可以一人一票嚟選，咁啊，就認同直選啦。佢哋個講法就係、是，但我哋梗係唔同意啦。呢個點係直選啫？呢個係你投票嘅行為就是一人一票，但係你個候選人係篩選出嚟噶嘛？咁但係當時，哇！呢、这個民主黨講到佢自己量變而質變。係，即係我喺費撚事講，而家我就唔想鬧呢班人，係咪？因為佢哋而家受難。不過我只係講個客觀嘅事實。如果當年唔係你殺撚咗入中聯辦，你支持5區公投，今日嘅歷史係改寫嘅。喂，至少你幾次而家佢嘅藉口所謂2014、2016、2019就唔會出現啊嘛，係咪啊？當如果嗰個普選係咪，或者我哋呢一個公投？過100萬人出嚟投票，要2012雙普選嘅時候，係嘛？咁喺嗰陣時嘅政治環境，喺可以喺立法會2/3多數通過嗰個議案嘅話，喂，咁啊可以修改政府可以提出噶嘛？係咪？咁起碼有數講先啦，係咪？咁但係而家講呢啲都嘥鳩氣。而家佢唔係推倒重來，佢直情係要捏掛你，係咪？一個愛國者治港就佢講曬噶啦。愛國者治港即係港奸治港。你而家呢47個人，或者佢哋所屬嘅黨派，請問點樣派人出嚟參加而家呢個新嘅選舉制度嘅選舉咧？請問，佢係用咩理由話我民主黨我又派人去參加選委會選舉？如果我唔參加選委會，唔參加功能組別，但我參加呢、這個即係直選得20席，仲有佢講明要審查呢個參選資格。你是不是愛國？現在說愛國又要說要尊重共產黨，要承認中國共產黨統治的那個現實，是吧？現在共產黨幫你去搞一個選舉制度，那個不是選舉來的，大哥。 有些人用倒退来形容，这个不是倒退的。如果你跟第一届立法会产生办法，第一届的行政长官产生办法，那是不是倒退到那时候呢？比那时候更加不堪啊，大佬，是不是？第一届的这个行政长官选举由基本法附件一规定了，是不是？跟住就喂，第三届开始就可以给你改，那改呢就要三部曲，是吧？然后三部曲呢主导的是特区政府，不是北京。三部曲是最后一部曲，是送去北京。行政长官那个选举办法是要经过北京同意，因为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而这个所谓同意是行礼如仪。 OK， 立法机关那个产生办法，那个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签了之后是送去人大常委会备案。这个是2004年人大释法之前那个所谓整个香港政改的程序，这样走三步。屌你咪，你释了法之后加上2007年那个决定之后就变了五步曲。五步曲就是你要先特区政府将你那个政改方案或者政改建议认为要修改了，我们这一届是吧，那就送上去给人大常委会确认，那他说 OK 就 OK， 他说不 OK 你就 no OK， OK， 那就拿回来再写了个条例草案送给立法会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然后行政长官签了，跟着再送回去这个人大常委会批准或备案，这个就五部曲。而家屌你老尾就叫一部曲，甚至乎立法会过半数就得啦。你譬如话佢搞咗套嘢出嚟，跟住就俾你林郑月娥，或俾你行政长官去写嗰个法例，写个条例草案，系嘛？跟住就送去立法会，系嘛？过半数就得，冇三分二。屌你老尾，基本法写明三分二噶嘛？咁所以有啲人話呢個係修改基本法，有啲人話唔係修改基本法。屌你咪同修改咗基本法有咩分別出嚟噶？因為修改基本法，大家睇下159條個門檻好高啊嘛，係咪？要由特區政府提出嚟噶嘛？佢而家乾手淨腳，人大常委會最大，我做咗一個決定，而家整呢個草案叫做關於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決定草案。咁佢喺人大呢啲橡皮圖章，屌你禁制。通過了之後，即是全票通過之後，跟住你行政長官就要做嘢，係嘛？喺香港就將佢寫成法例或者一個法案，就喺立法會度啊過半數通過咁搞掂。嗱，而家具體嗰個所謂內容大家未知，但係而家吹風講咗好多啦，係咪？啊，包括就要取消呢個超區啊，同埋呢個選舉委員會選舉要行先，即係選行政長官嗰個選舉要行先啊，嗰、那個選舉委員會。跟住咧就嗰117個區議會兼選委嘅咧，就你唔該你行撚開啦，冇得啊，即係冇你份。其實呢個係咩咧？唔單止係輸打贏要，你係要整一個制度，屌你咩？你係100%啊，係可以完全操控嘅。咁其實基本法定嘅呢個政制方案已經係咁嘅啦，不嬲都係咪啊？你永遠都過唔撚到半數噶啦。但你個35+原來真係嚇撚到佢，你共產黨算真係濕撚滯，所以而家咪就屌你咩？呢個戴耀廷就變咗頭號戰犯啦！屌你真係，真係發夢諗唔到啊！係咪啊？我哋嘅分析就永遠都過唔到35+嘅，即係共產黨就屌你咩？佢有絲毫危險都唔得，係咪啊？所以點解被告第一被告係戴耀廷呢？就咁解啦，系咪？佢而家喂，完全系冇任何空間俾你嘅，間時都仲可以屌你諗，當你花瓶又好。喂，我哋呢啲入到去搞搞震都可以搞撚咗8年，係咪？所以呢個係咪整定咧？2016年我選輸，我屌你咩？原來真係天意嚟嘅，輸400票俾尤惠貞，呢個係天意嚟嘅。跟住落嚟發生嗰啲嘢就唔使我呢度再敘述啦，係咪？如果當時我唔係輸俾阿 B B。屌你咩！我而家咪坐緊監啊！ 係啊，係啊， 係嘛？ 係啊， 所以呢個係天意嚟噶嘛。咁但係我哋個觀察，我哋過去所做嘅嘢， 請問各位錯在哪裡呢？屌你老母，你那班人家產啲泛民仲要成日，包括即係你黎智英而家雖然好撚慘，係咪？係咁唱，係咁抹黑我哋收共產黨錢。而家鬧共產黨最撚勁邊個？梗係我啦，係咪？係咪嘛？咁我哋過去做嗰啲嘢，我邊一忽係幫佢嘅？你請問？係咪呢兩日先有人又將我嗰篇？屌你老母抌基本法嘅立法會嗰段片又放出嚟啦，係咪？屌你十九幾萬人睇啦，而家係唔係嘛？咁咪話我係先知啊？先咩知啫？我講常識啫嘛，大佬，係咪？休息一陣。